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今天就让我们来欣赏一首具有活力的乐曲《The Horse》马。这首曲子是由英国新时代的作曲家尼尔根据力量动物的原型所创作的音乐，它充满了萨满与印第安浓厚原住民的色彩，希望能够鼓荡你的心灵，带给你每天饱满朝气的活力。稍后将由音乐家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首乐曲。 大家好，我是曼璇，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首很能带来内在活力和生命驱动力的音乐 The Horse 马。直接的音乐标题让人很快跟马的动态连接，另外你一定也可以感受到印第安音乐的特色。这首由萨满灵性世界出发来的创作，将力量动物它所含藏代表的本质琢磨得相当生动。这首音乐的创作者 Neil 是位英国新时代的作曲家，他同时也是录音师和制作人，创作许多好听又让人赞不绝口的音乐。 Neil 他非常能够掌握生命本质里的动能之美，在放松的氛围里又常常能够感受到提升的力量。他也是一位多才型的音乐家，自己还会演奏各样的乐器，平常也喜欢到世界各地收录大自然的声音，融入到创作里，呈现了令人惊叹和多样性的面貌，是一位非常值得认识的音乐家。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活力，在生活里促进活力的方法很多，你可以选择运动或是调整饮食来增进活力，而更直接方便的选择呢，就是运用好的音乐直接带动活化自己。今天曼璇挑选的音乐和力量动物有关，希望运用马的特性来带动我们的活力哦。刚刚提到的力量动物，什么是力量动物呢？在萨满宇宙观里，所有的动物、植物、溪流、空气与石头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体，并全都相连在一起。每种生物都有它们传承下来的美德、力量、智慧与教导。最好的例子就像前些时间很火红的电影《阿凡达》所传达的，人与周遭世界紧紧相连，地球场域里的自然万物彼此共生学习。在萨满的文化里，力量动物是重要的一项疗愈，代表一种内在的能量模式，力量的泉源。在需要某些力量或能力时，你可以透过召唤取得这些能量。力量动物可以给予你各方面的协助，包括了保持内在平衡，使你的精力充沛，让你有信心与力量面对生活中的某些状况，做出正确的决定，乃至于让你更能与灵性的讯息连结。那和力量动物取得连结的方式有哪一些呢？聆听音乐是最直接的，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当你觉得自己处在犹豫不决、裹足不前的时候，这首马的音乐很有 power， 能帮助涣散前卷的意识，快速活化转为积极扩张的动能。印第安人的音乐和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他们与宗教、劳动、舞蹈相结合在一起。印第安的音乐呢，旋律单纯而带有独特的表情，古老部落里的节奏原型也很单纯。此外，最早的音乐他们并不建立在欧洲体系上所谓的和声，我们从音乐旋律里呢可以听到五声音阶的组成音 Do Re Mi So La。在这些骨干音上演奏时，他们会机动性地加入一些特殊共振的装饰音。此外，印第安人的传统乐器由各式各样的吹管和丰富多彩的鼓所组成的，这些乐器的材料全采自于大自然，例如陶土制成的埙，还有由竹子、芦管、黏土制成的竖笛、排箫、鼻笛，也常用烧空的树干来制鼓，还有地鼓、丛林鼓这些的类型等等。 另外呢，也采用果壳制作刮响器，空心的摇响器。它们赋予笛和鼓人性，所以有阴阳属性的分别，非常具有鲜明的文化色彩。音乐家 Neil 以皮鼓和印第安的笛子，生动展现这些奇妙的心灵意象与能量。高昂如神鹰飞翔的笛声，充满朝气，回荡在天际。宽广的亚马逊丛林仿佛就现在眼前。萨满的男声吆喝的吟唱，从心底升起无比强壮的信心。这些前景的引导，像一个时空的转换门，展开进入了萨满世界。明快的鼓，它的节奏呢，引领你进入并深入自己。奔腾的节奏让人放开枷锁，没有羁绊，内在力量全然凝聚集中，就像火的元素点亮意识的力量，又如风自由的特性，往外往前启动扩展。鼓的节奏像马强健的动能，强有力的敲打在每个正拍上，音乐场能持续沸腾升温。渐渐到一个时间后，你会感觉到身体内在机制被驱动了，整个内在中心越来越充满积极的力量。这样的音乐非常适合反复多次循环的聆听哦，特别是在早晨起床后，或是下午工作到一段时间需要休息再重新启动时，都非常适合用来作为能量活化的方法。平常你也可以运动的时候听，走路的时候听，甚至只是纯粹多次的聆听，就能达到这样的动能。聆听的次数建议可以增加，直到你能感受到身体内在已形塑成一股泡力量。单单运用音乐的节奏，就能帮助带动我们的心跳、呼吸，使你一整天充满了朝气蓬勃的活力。我们活在地球上最重要的就是力量，这个力量不是只去攻击别人的力量，而是一种保护自己的力量。力量在萨满疗愈中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当一个人有力量时，他就能站起来去面对生活中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疗愈走到最后，并不是要靠谁来替我们做什么，疗愈的力量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希望你在这首音乐里获得饱满充裕的活力，祝福你，亲爱的朋友。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